吃完了。 嗯。 抽袋烟吧。 哎。 吴妈是赵太爷家里唯一的女仆，洗完了碗碟，坐在长凳上纳起了鞋底儿。阿 Q 抽着旱烟。 哎，你呀，你可真是个贱骨头，干嘛那么拼命卖力呀？ 王虎说我是天下第一个的。 你是天下第一个蠢货。 反正是第一个。 哎，你知道吗，老太婆两天没吃饭了、啊、可也是假的。女人的本事嘛，一哭二饿三上吊。 哎，为什么？ 老太爷要买小老婆了。 他有老婆了还要买第二个？ 你说这老混蛋够有多混呢？ 哼，可我一个老婆还没有。 还有呢，少奶奶八月里啊可就要生孩子了。 是啊，都要抱孙子了还要买小老婆。 哎呦，你这个蠢货，你知道那是他的孙子还是儿子？ 儿子。嗯，哎，那怎么？女人，女人，这小寡妇真有意思。 有钱的男人呐，都混蛋，不像我们庄稼人。 姑妈，我可是庄稼人。 我那死鬼男人，要不是死得早啊！ 我和你睡觉。 什么？ 我和你睡觉，姑妈。 劝劝他。 下梁不正，下梁 歪。他又来了。 有什么样的主人，就有什么样的短工。 吴妈，绳子拿给我。他要买小老婆，让我先上吊。 太爷啊。你还不先回上房去？ 老不死的， 你不要走，给我一纸休书回娘家去，要不让我上吊。 哎呀，我的好娘子！ 就把顾山脱下擦饭，他听到厨房很热闹，就跑了过来。 阿 Q 生平本来最爱看热闹。 算了算了算了， 二哥，二哥，二哥，怎么回事？ 这不是你闯的祸啊！我好吗，王八蛋，你还在这儿？ 我单身， 我单身， 不能再点灯熬油了。 阿姐， 妈妈的，不是在吗？ 回来了。 什么事儿啊，地保大爷？ 你简直是要造反了，连赵太爷家的佣人你都敢调戏起来了？ 真的，阿贵？ 没有，我只说了一句话。 关你一句两句，你害得老子连晚上都不得安生。先拿规矩钱来。 没现钱，欠你200文吧。 这200文，你不懂规矩，晚上加倍。 400就400，还是没现钱。 地保发现了阿贵的毡帽， 做抵押，拿400文钱来还你。 好吧，那地保老爷，今天晚上让你跑腿了。 站住！再办公事吧。你妈妈的调戏吴妈的事儿怎么说？ 那我碰都没碰她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你问赵太爷，你听着，这是赵太爷的吩咐。 嗯，说吧。 第一，你调戏了吴妈。明天早上得去赵府上赔罪。 我跟吴妈说话，管赵太爷什么事啊？ 那你自己回赵太爷去。走， 地保老爷， 好， 地保老爷，地保老爷， 阿贵，阿贵，你就认了吧。 要带一封香，一对蜡烛去，蜡烛要1斤重的，轻的不成。磕头赔礼时要点的。第二，吴妈要上吊，赵太太也要上吊，是有吊死鬼在找替身，该请道士念经捉鬼，钱由你出。 那太太要上吊是因为太爷要娶小老婆， 那吴妈要上吊呢？那吴妈如有3长2短，给你阿贵10文。 不会不会， 他是假装正经。 早屁， 真的。那天 还有，从此以后不准你再进赵府的大门。 我还以为单身子赵家。 也不准你去讨布衫和工钱。 那工钱 听懂了没有？你答应不答应？ 没钱。 这没钱？ 地保老爷，地保老爷， 地保进到土谷子里乱翻了一通，真可惜他的力气了。阿 Q 不再有其他东西，只有一条破棉被。 这不是钱 怎么又押给你啊？ 你想押多少钱？ 2吊。 还不值不值。 2吊钱。 2吊钱押给我，押给我。 你这个老混蛋，你倒会贪便宜啊。好，你拿现钱来。 好，来，我给钱，我给钱。 明天早上到赵府上赔罪，不得晚了。 你妈妈的吴妈，你这坏女人假装正经，你做我女人还不配，你脚太大了。呸！ 阿 Q 到赵府赔了罪，在赵家并没有烧香点烛，因为太太拜佛的时候可以用，所以留着呢。也没请道士来捉鬼，因为太太并不想上吊，请道士的钱也由太太笑纳。至于那件单布衫，一大半做了秀才娘子未来孩子的衬吊布，那一小半便做了吴妈的鞋底布了。阿 Q 的恋爱悲剧就此收场了。 好，好，站住！阿贵，你听着，你要是再敢跨进赵府的大门，我砍断你的双脚！ 自从这天以后，阿 Q 渐渐觉得失